圣咏集第十四篇。愚妄的人心中说，没有天主，他们都丧尽天良，恣意作恶。行善的人实在找不到一个。上主由高天俯视世人之子，查看有无寻觅天主的智者。人人都离弃了正道，趋向邪恶，没有一人行善，实在没有一个。那些作奸犯科的人，吞我民如食馒头，总不呼号上主的人，岂不是愚蠢糊涂？他们必要惊慌失措，因上主喜爱一人家族。你们尽可鄙视贫苦者的主张，但上主却要自作他们的保障。唯愿以色列人的救援来自圣西庸。一旦上主将自己民族的命运变更，雅各伯必将喜庆，以色列必将欢腾。